澳洲路边社精华片段。 雪梨嘅 Darlington 里边咧就系、是、一位华籍嘅咖啡室嘅老板，咁佢就见到一个黑人嘅应征者咧就唔请佢。其实呢一啲新闻咧喺澳洲咧就时不时都发生嘅吓。喺澳洲嘅华人咧基本上咧系一个比较种族歧视嘅族群嚟嘅，即系对于呢一件事嘅批评咧。我自己咧就真系批评咗超过十年，每一次有类似呢一啲情况发生，我都系第一个出嚟就批评嘅。但喺华人社区就好少有一个咁样嘅情况。我见到呢一次嘅情况，其实真系咧系第一次有咁多香港人同埋喺澳洲本地嘅华人咧系走出嚟系批评呢一个人嘅。咁我好开心。见到呢一个现象， 系咪有啲醒觉咧？终于， 因为人系终于醒觉啦，咁样样。咁我就会做一个呢一个魔鬼嘅使者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可以再谂一谂呢一个话题。佢做嘅嘢，我未必同意，但系可理解。我可以理解点解一个咖啡嘅老板系想有一个即系有阳光气息嘅白人嘅女仔企出去外边做呢个冲咖啡，可以理解吓。即系尤其是香港嘅听众，你可以谂下，如果你一个梦想系喺澳洲或者系欧洲开一间咖啡铺嘅。除了你做老板娘之外，你想想企出去那些是什么人嘛，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图画是怎样，那很明显是鬼妹啦，是不是？那台长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就其中一幅相呢就是特别是被人注目的，他其中一幅呢就是去邦大沙滩和一个靓女的鬼妹影幅相，哇几多 like 几多 comment 啊。喂，那但是如果他在邦大和一个黑人男人影相，你估有没有那么多 comment 啊？咁呢个俾大家定断下啦，呢个就吓。咁好多人咧，真系都系特别对鬼妹咧，就是、一个 charm 嘅，即系呢一个咖啡室咧，真系有一个情意结嘅咁样。 系， 因为咧，我以前咧就喺呢一个十年前啦，就喺、是、呢个 2AC 电台咧就做过一个嘅爱情小说节目，那个节目咧就叫做《爱情咖啡室》，好多都系即系讲到系日本啊或者台湾嘅一啲嘅女仔啦，一齐咧就经营一间嘅咖啡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有一啲嘅中产嘅男士去到啊，咁本身就好 cool 嘅，就唔系好出声嘅，咁跟住咧个个星期都嚟嘅，咁可能个女仔就。Mocha 小糖啊嘛，我记得噶啦。喂，呢啲说话啊嘛，系咪先？ 谂到啊！ 哇，几 beautiful 啊，系咪？喂，几 靓！ 你谂下呢一啲角色，如果套入咗去一个黑人里边，做唔做到？梗系做唔到啦，大佬！你都冇理由有一个调转嘅故事，就真系有一个女仔去打一间咖啡，咁然之后有一个男人嘅侍应嚟到 serve 佢，最后就一见钟情就爱上咗啦，系冇啲咁样嘅故事嘅。咁所以呢位朋友咧，真系喺上海嚟到，去到澳洲，佢唔系喺 shopping centre 开一间做炒饭嘅，佢开一间咖啡嘅，仲要系 Darlinghurst 嘅。喂，好明显佢就系喺脑里边系有一个咁样嘅浪漫啦、啊， 系个景象。 系啦，其实所有人都系咁样做嘅吓、即系例如咧，即系喺雪梨咧、就一间好出名嘅酒楼咧，就系、专做鬼佬生意嘅、但系里面全部都系唐人嚟嘅。佢、就唔揾一个女仔嘅知客，佢就揾一个咧高嘅四廿零岁嘅戴眼镜嘅白人嚟嘅。好似 hotel manager 嘅一个嘅男人， 即系都系靓仔嘅， 靓仔系啦，就企喺出边做呢一个知客嘅。咁呢一个就系非常特别嘅，呢一个就吓嗱，你估下，当呢一间酒楼嘅老板请呢一个知客嘅时候，你估佢系唔觉意请咗个白人，因为佢好有经验啊，定系佢系特登拣一个白人嘅男人咧？即系好明显，佢就系想吸引翻白人咯，系啦。咁同埋即系我都想即係回應一點係咩呢、就係、有好多人咧，就係上網，哼乜你唔知咩？你知唔知道咖啡喺邊度嚟噶？咖啡從巴西嚟噶，啲黑人嚟噶，南美洲啊！嗱呢個論點咧，我係唔同意嘅。嗱咁點解咧？因為雖然咧咖啡咧係真係從自巴西啊或者啲南美洲國家嚟，咁但係呢一啲巴西嘅黑人佢哋出名嘅唔係沖咖啡咯，佢出名嘅係摘呢一啲咖啡豆啫嘛。 哦， 民心咖啡文化喺邊度嚟啊？欧洲咯，就等于咩呢、high tea，OK？、Okay? High tea 系边度嘅地方嘢嚟噶？ 英国咯， 英国嘢，即系如果你系游客啦吓，咁、你去到一个好高级嘅酒店吓、即系去到 Grand Hyatt，、你谂住食个 high tea 嘅，咁跟住请翻嚟嘅全部都系华人唔识讲英文嘅女仔，或者同你讲嘢嘅讲翻中文嘅，你有冇 feel 先？ 冇， 你系 expect 系白人 serve 你呢样嘢啊嘛？因为 high tea 系白人嘅嘢，咁我当咧有一个同人开咗一间咁嘅铺头，就系专食 high tea 嘅。楼面全部都是鬼妹嚟嘅，咁跟住之后咧，佢见到一个中国人，佢唔请，咁跟住之后啲人就走出嚟话，黐线嘅， 你知唔知 T 系从边度嚟噶 ？T 系从中国嚟噶。你知唔知 T 个字喺边度嚟噶 ？T 啊，真系爹啊，中文嚟噶。所以 high T 系应该请多啲中国人噶。咁样讲系唔合理嘅。所以咧，综合咗咁多嘢咧，由此可见，即系呢一个做生意嘅呢一位先生咧，佢想拣鬼妹咧系正常，系可以理解。佢做得最错嘅就系咩呢？佢就係爆響口講咗呢句説話出嚟，佢唔應該咁樣講，佢可以好簡單，佢多謝你嘅應徵啊，我其實係consider緊呢幾個candidate嘅，咁如果啱咧，我再打電話俾你，佢咁講咪得咯，佢使乜話你係黑人，所以我唔請你啫，佢唔使咁樣講啊嘛，大佬。 澳洲路邊石逢星期四晚播出，下載及留言 ansetcanton.com。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setcanton.com。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8月23号，2014年，喺我哋身边咧有思华同埋同学 翻嚟啦， 系 好翻到嚟。咁我哋头先咧讲到呢个港铁即系残酷浅狗事件啦，即系喺件事上面咧好多。好多網民即係好多回應啦，即係有多過75,000人咧，就又係上網啊，又係上網投反對票啊，今次咧係反對呢、這個即係去鬧港鐵啊，即係話港鐵咧要為件事道歉咁樣，咁都好得意喎，有網民咧，即係我諗依樣都好 common sense 㗎啦，有啲網民都懷疑咧港鐵咧係咪因為即係怕呢個延誤咗個嗰啲班次啊，所以咧就即係俾架直通車開啊，唔好再阻住啦，因為都係繁忙時間咁樣。 咦，今日 Facebook 有 post 出咗嚟，好似有個個 post 咧就係、是、好似已經有啲資料出咗嚟，就係話有人喺控制中心叫。月台上面工作人员一分钟之内搞掂佢、哦。 我成日会有个觉得就系觉得咧，即系香港咧就即系我谂，尤其是港铁啦，可能因为即系依排港铁事故就频频啦，即系成日都有事啦，即系唔好想再令到呢啲班次又阻滞啦，又俾人有话病咁样，所以即系会唔会因为呢件咁样嘅事而导致呢个咁嘅咁嘅错误嘅决定咧咁样？即係都令我諗翻起，即係澳洲近排發生過一件事啦，就係、是、今個禮拜一咧，就喺南澳咧，喺阿德萊德呢個城市裏邊咧，有一架垃圾車咧就撞咗埋去3架嗰啲私家車度。咁咧就令到又殺咗，即係又令到兩個人死亡啦，又有兩個人重傷咁樣樣。咁事件咧就即係喺南澳發生嘅，但係點解我會知件事咧？就係、是、發覺咧，原來咧，因為我平時咧喺屋企咧星期三咧，阿思雅咁我都知，星期三就會收垃圾， 係 收普通垃圾啦，同埋收植物垃圾咁樣樣。咁我就話：咦，點解星期三冇人嚟收垃圾咧？咁樣我都唔知道星期一依件咁嘅交通意外。咁我就上網睇下依發生咩事咧？原來就係咩事咧？原來就係 council 咧，就即係、就是、我哋嗰、那個 市議會啊， 市議會咧就去話去同個垃，即係我哋依個區嘅垃圾車嘅嗰個回收，即係垃圾車嘅公司咧，就主動地咧回收曬所有嘅垃圾車，就逐一檢查，就咩？確保每一架車都安全，先至去再去開始收垃圾。咁而唔係淨係紐省，而係澳洲個個省咧，基本上依個禮拜咧啲收垃圾時間咧都被拖延。咁我就覺得。哇！如果我是香港人咧，我就會覺得搞錯啊！啲垃圾擺喺我哋條街度，即係咁鬼耐，臭氣奔天，但係都冇人嚟收嘅，即係投訴啦咁樣。但係即係另一個角度，我哋睇翻就係話，雖然呢啲事係對我哋即係譬如市民有不便，但係其實係 for better good 嘅喎，即係 for a common good 嘅喎，即係對全部人有一個好嘅影響嘅喎。 但是即係可能是我哋慢，但是我哋有呢個原因喺呢個當中咁樣咯。 我諗我不如我哋講下澳洲嗰啲收垃圾嗰啲嘢啊，因為同香港好唔同。我哋香港好簡單，一般人都係住大廈，咁你啲垃圾掟，如果有垃圾槽就掟垃圾槽，如果咪掟去你行樓梯嗰個垃圾桶。咁但係我哋香澳洲咧，一般住屋嗰啲先啦，我講下住屋咧就係一個禮拜有規定嘅某一日你要推個夜晚推個垃圾桶出去，第二日朝頭早咧就會有垃圾車嚟就收垃圾。咁垃圾有三個垃圾桶嘅，一個就係普通屋企嗰啲即係要抌噶啦，唔可以即係普通嗰啲家居垃圾。第二咧就係回收嘅紙張嘅垃圾，或者可以回收嘅樽啊等等。第三個咧就係嗰啲植物嘅垃圾，即係譬如你剪咗草啊，或者剪咗啲樹啊，就可以抌落一個即係大嘅垃圾桶度。咁每個禮拜都係咁樣做嘅。咁因為澳洲係好注意咧使用整潔，你唔可以擺咗個垃圾桶喺出邊，然後你唔拉，即係你唔拉翻。你第二日朝頭早人哋幫你倒完垃圾，你應該係嗰一日就要攞翻翻去，就唔好就擺喺門口。如果你長期咁樣擺咧，據講 council 即係個市議會係會罰你錢嘅，即係你唔可以無端端擺兩個垃圾桶企咗喺你個門口嗰度係唔得嘅。咁而嗰啲如果住大廈嘅，亦都係有規定嘅某一日咧去倒垃圾嘅嘢嘅。咁所以頭先阿爆石講咗咧，冇錯啦。即係垃圾其實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因為冇人倒咧，就嗰個垃圾桶就會企咗你屋企門口。咁唔係淨係你屋企門口咁嘛，好似兩個人咁樣，每一間屋門口都有兩個垃圾桶企喺度咧，平時唔會見到一啲咁樣嘅狀態。咁變咗係即係其實對個社區人嚟講，可以話係略有不便嘅嚇。咁啊，糖水你有咩意見啊？ 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係好中意投訴咯。你上山頂睇煙花落雨冇巴士又投訴淋下雨好似會死咁，即係唔係你唔係冇係好多嘢好小事啊！ 真係好唔包容啊，好冇 tolerance 啊！即係少少嘢咧。咁樣我覺得，但係澳洲咧一般人咧有時你直猛整，喂你投訴一下啦，唔該，我都話啦，我個仔喺一歲嘅時候咧已經話嗰個火車站咧可以開到我哋呢度，我個仔而家。廿幾歲咩消息都冇，咁我哋話點解澳洲人可以咁樣容忍嘅咧？但係你又會覺得其實人哋嗰個步驟就係咁樣咯。譬如今次咁樣咧，我從來冇見過任何，因為我哋有區報啊，即係佢都有自己嘅報紙，係啲免費報紙嚟嘅，冇一個人投訴啊，完全係好乖咁樣。嗰、那個市議會就叫我哋啲垃圾桶咧，我哋會盡快收，但係你擺喺門口啦。咁、那個個好乖咁就擺喺度，我覺得係非常好嘅，因為我哋會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可貴的嘛，咁即係將因為我亦都要俾一啲資料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係大嘅垃圾嘅管理公司咧，佢有2800架車，咁佢自己一個車隊有咁多係即係收各個區嘅垃圾，甚至係唔同嘅省嘅垃圾咧，咁所以佢就要每一架車係要去做檢查，因為佢懷疑係個 brake 有事啊，咁佢覺得如果個 brake 有事嘅話咧，就可能第二次就再造成人命嘅損失，呢、這個係唔容許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完全係唔覺得有咩問題，即係 for a better future 係最重要咯。 有時我會覺得就係話，譬如香港啊，好多時都係好似話為咗貪依、這個咁嘅貪快，或者係唔好俾人鬧啊，即係 sacrifice 咗一啲更加好嘅嘢咯。即係譬如我會。link 翻去唔知依個 link 會唔會太硬啦？依個聯繫就係李飛，譬如阿李飛近排講即係佢去形容佔中，佢會反問翻香港人，喂點解大家要原地踏步咧？點解即係行前一步，雖然係一個好小嘅一步嘅時候，但係點解寧願你選擇企喺度咧？點解你唔去行咧？即係匪夷所思，佢會覺得匪夷所思依樣嘢咁樣。咁我就係覺得係唔係依樣嘢都係即係香港人捉咗香港人的心態，香港人都係想啊，我都想係行前一步嘅，咁咧會比想象中快啲，咁唔係好似冇進步咁樣啊？過咗幾年啦，又係咁樣，你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白。 我明白。當年五區公投，我哋係咪民主女神啊？余若薇係，都已經有講啦，寧願要原地踏步，都唔要行差踏錯啊嘛。 施华你点睇？ 而且明显地呢一个根本就唔系向前行一步啊嘛，即系向后个深渊行一步啊，差唔多。因为你代咗一啲唔啱嘅嘢，而以后就系从呢个框架做嘅话咧，咁你香港可以话万劫不复。我觉得就好简单，大陆嘅人最中意搬龙门，同埋整一啲似是而非嘅嘢，亦都睇住香港人好似中意着数嗰种心态，有嘢唔攞咧。你好像很蝕底，但是我想香港人面對這個這樣的所謂宗主國呢，都要學精一點。16年來從來沒有一件事是兌現過諾言，你還信他的話，還以為代了是有著數的話，那我只能夠祝福你咯。即是一個完全都不追究事情的始末的一個的民族或者一個的社會，他是不會有進步咯。咁同埋回應翻頭先，我好贊成阿爆石講個人命啊，或者人嘅價值，或者生命啊，即係我唔可以話生命一定係平等嘅嚇，因為事實上一般嚟講，人命梗係比其他嘅動物嘅命更加係有價值啦。而一般嚟講，貓狗因為同人類做比較好嘅朋友咧，佢又可能比雀仔或者其他嘢嘅價值更加高咧。喺我哋所謂文明社會嚟講嚇，但係我亦都要講出澳洲人之所以咁樣做咁重視生命價值，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咧，我哋應該要睇，其實就係保險嘅問題。因為如果係架車有事，個 brake 有事，導致呢件事嘅傷亡，如果呢間公司唔快啲 fix 執佢。再有下次的傷亡咧，保險公司是不會賠的。咁所以我哋都要提諗到，其實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之所以是不是完善咧，同佢整個嘅 package 好有關係，係整個嘅制度。因為呢間公司就算想執執搏，其實佢執執搏咧就唔一定會有事。但係如果再有事咧，佢就好大鑊。佢其實而家係嘥咗好多時間或者好多錢去 fix 呢件事，但係就係為咗避免第日更大嘅損失。我成日話喺大陸有時啲車禍咧係非常殘酷嘅，因為佢車唔死嗰個人咧，佢就可能成世要養佢，咁佢就好大禍。於是佢就唯有更加殘忍地要做啲更恐怖嘅事，車死佢。因為喺大陸裏邊咧，嗰個保險制度係嚴重不足，所以我就成日講，我哋見到澳洲，我哋覺得係舒服嘅嚇，起碼係合乎人性嘅咧。其實佢裏面係有好多嘅成本嘅，所以一間公司當我要開嘅時候，我開個鋪頭我知嚇，佢裏面好多好多成本喺後面，大家可能係睇唔到，但我哋亦都要睇到呢件事本身固然係合乎人性、合乎文明嘅價值，亦都同整個社會嘅法律、法治同埋整個制度有關係。 譬如話澳洲啦，即係我哋成日都啲人都會覺得澳洲喺澳洲住慣嘅人都覺得啊，我哋依度。即係做嘢好慢啊，或者係決定一件事，起條鐵路起咗廿幾年都未起好咁樣。朝頭早翻學嘅時間咧，或者係放學嘅時間咧，我哋有個 school 鬆嘅時間，即係有個學校學校鬆嘅時間。我諗原來依個鬆咧依個鬆嘅 time 依個有 sign， 我哋會斬下斬下依眼燈咧。都有個有段故喎，思華。 係啊，原來咧，其實可能好多朋友係嚟咗澳洲咧，覺得好自然啦。喺我哋澳洲咧，由朝頭早8:00到9:30，同埋下晝2:30到4:00，喺學校嘅範圍裏邊咧，係有一眼燈咧，係斬下斬下，叫你嘅限速咧，只能夠係40公里或者以下。如果你超速嘅話咧，第一會雙倍扣分，第二就罰錢。咁而呢一個咧，唔係一個一嚟到就有嘅事。其實係有一個小朋友咧，就叫做 Sophie 啊，佢好著名，大家可以上網。即係 check 到佢嘅呢個 Sophie 就喺2001年嗰陣時候咧出世，後喺佢2歲嘅時候，佢就遭遇嗰個意外。佢當時咧就喺幼兒園裏邊瞓緊覺嘅，咁但係突然間有架車就衝入嚟撞親佢，撞到佢咧就又燒親佢，咁於是佢就已經係即係 disable 咗啦，即係殘廢咗，就非常之慘啦。咁點知過咗係2年之後咧，當時佢上幼兒園啊，因為佢曾經遭遇過咁大嘅意外，佢上幼兒園嗰一日咧，其實係。好多報紙咧都賣報紙話 Sophie 咧雖然殘廢咗，但係佢企得起翻身啦，佢可以翻學啦。咁佢上幼兒園咧係喺2004年嗰陣時候咧，又發生了一啲意外，就係佢媽媽係推住，當時佢仲要坐 B B 車翻學。佢媽媽推住個 B B 車嘅時候咧，就喺一間學喺佢自己要翻學嘅學校嗰度咧，俾一個阿伯嘅車咧就撞到。咁於是 Sophie 又第二次受傷，有意外，又係差唔多死啦。不過佢又大步攬過冇死到，不過就更加重傷。咁佢媽咪咧就同 local 嘅居民同埋整個澳洲嘅好多嘅媽咪咧，即係一齊合作推動一個運動，就係喺自己每一間學校附近咧，就係、是。 將呢個限速嗰個四十呢個圓形嗰個牌咧，就係要佢出現呢個閃燈，即係閃下閃下，等嗰啲駕車人士係留意到呢一件事。咁其實咧，佢推動咗都幾年噶。咁推動咗幾年之後咧，直至而家咧，我哋每一個，起碼我自己呢個區啦嚇，嗱，澳洲啲嘢係慢慢嚟，你唔好以為係一蹴即就，唔係。因為其實 council 話要用好多錢，咁而家喺我自己住嗰個區咧，每一間學校到呢一個嘅學校時間放學或者翻學嘅時間咧，每一個燈咧都係閃緊嘅。咁而家啊，爆石個 B B 咧，第二個 B B 就嚟出世咧，佢真係可以惠及佢嘅以後嘅即係學生，係啦。咁我就係覺得人命嘅價值就係咁。你可能覺得佢好慢，但係我亦都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我睇到我哋澳洲嘅人做嘢唔係好快，但係會慢慢好深入咁做。香港咧，我又想回應一下就係、是、今次嗰隻狗嘅事件咧，鮑石，你有冇講錯？係咪七點幾萬人喺網上回應啊？ 係啊， 嗱，我就諗下，我香港冇一件社會或者爭取民主嘅事件可以喺咁短時間聚集七點五萬人。 有話 所謂佔中啊，用咗好多年啦，都係三四萬啫，好 少。反佔中百幾萬啊嘛。 反唔係嗰個係簽名運動啫，但你唔係網上一個好短嘅時間啊嘛。佢用咗好多嘅簽名嘅 遊行廿五萬啊嘛。 出咗去街啊，又揾人簽，我當佢啲數字係真啦。但係七點五萬冇人開，冇乜人，冇乜主要人物開頭，淨係喺網上簽署。我話俾你聽，我未見過香港有任何一個民主運動可以咁樣。咁於是咧，你就覺得有時真係覺得，即係唔知可笑定可悲。可悲嘅就係、是，即係或者可愛嘅就係香港人係好熱心嘅對某啲事啊。但係你話要去爭取更高價值嘅嘢咧，就從來唔會咁風起雲湧。咁同埋咧，香港人仲有一個大嘅特點咧，噓噓聲咁，好快就會參與一件事，好似淋冰水咁啊！突然間又即刻冷卻曬，咁我自己就會覺得。真係好有香港人嗰個特色咯，真係好迅速啊！真係。 哇！依、這個都唔知係，我覺得係彈多啲啊，會唔會？ 即係你 話 心耕細作咧，香港係好少。 我有時覺得好似頭先話澳洲 Sophie 依件事，如果發生喺香港嘅時候，香港會係點樣咧？會唔會係一窩蜂咁樣喺度撐咁樣，跟住過幾日之後就會俾其他新聞蓋過咧。 同埋咧，最大問題咧，佢嗰對父母咧，各位朋友其實可以真係上網 check 下，佢叫 Sophie Delisio 啊 ，Delisio， 佢爸爸媽媽係好勇敢咁樣咧，將呢個小妹妹咧，即係其實第一次都已經撞到好傷，火燒啊，咁即係帶佢出嚟嘅時候咧，佢其實已經冇一隻手噶啦，一隻腳亦都係跛嘅。咁但係即係佢仲係將個小朋友即係著好靚嘅衫，梳好靚嘅頭，個面又 burn 咗噶，個樣都唔靚噶啦，即係好勇敢咁帶佢出嚟，出院又帶佢出嚟，全個國家嘅人都會為佢而擔心啦。但係即係好愛惜呢個小朋友，到知道佢第二次嘅時候咧，又好擔心，好擔心。佢父母又係好堅強咁樣帶佢出嚟。仲不但係咁喎，仲跟住喺個社區，好多人因為呢個 Sophie 就係做一啲心耕細作嘅嘢，呢一個係令人一件好感動嘅事。同埋你覺得成個社會，我哋所謂有時愛國啊、愛社區啊，其實就係咁樣嚟。我唔需要你唱國歌噶，但有某啲嘅 image 出咗嚟咧，我哋就會記得，嗯，我哋應該為呢個國家、為呢個社區做啲嘢。 嗯， 咁但係我記得。譬如即係香港啦，即係近排比較特別嘅就係即係菲律賓人質事件啦，同埋即係十一海難事件咁樣咧。香港人咧，尤其是係我諗係有傳媒有幫到手啦，即係喺菲律賓嗰、那個旅遊即係旅客事件嗰依樣嘢，其實都 last 到一段時間嘅。咁但係， 就係覺得咪淨係啲家屬好痛苦地輾轉咁喺度搞嚟搞去。如果你肯有一個名。知名啲嘅人幫下你手，有傳媒幫下你手就好啲。但係真係一般人咧，係嗰一兩日就可能噏噏聲咯。我成日話，真係過咗一段時間咧，就真係你揾多一兩個人去支援都係困難咯。即係有時真係覺得好幾可悲下噶。 即係調翻轉頭咧，就是、反而《環球時報》咧，即係近喺即係8月21日咧，佢喺微博咧就報導咗港鐵撞狗，即係直通車撞狗呢件事啦咁樣。咁但係咧， 好得意地咧喺個報道完結咗之後咧，佢問咗個問題，就話咧唔知道香港呢個社會咧不斷咁糾即係糾結喺呢件事依類事上面係一件好事啊，定係一件壞事？ 唔係，首先佢呢句説話，佢係咪糾結起呢件事？佢要講清楚佢自己嗰個説話都未講清楚。 佢呢句説話係不知道一個社會不斷糾結在這類事上是好還是不好咁樣。 咁你要諗下呢件係咩事咯？呢件就係嗰個機構損害咗一條生命，咁但係佢就話個程序係正確嘅。咁所有人咧都係好似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程序。咁呢個程序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咁到底即系 啱嗰阵时啊？程序 系啦，程序咧就啱又系佢啦，错又系因为个程序错啦，咁系冇人需要负责噶啦，呢个社会即系有啲似 佢肯定经过今次之后就更多嘅程序。是真係，就係佢写多几条喺度，万一你见到九几多分钟要做到啲乜，你要预备啲乜？程序是本来为我们推动更好的生活，但现在就好像是阻止了我们有普通的 common sense， 没有了正常的思维。 没错，就是有点像以前共产党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但是不知道谁是人民这样。这个程序就好像是到底是程序为我们服务，还是我们为程序服务呢？这个程序就是你今次是伤害了一条狗这个问题。那这件事呢不是说死咗只狗，只狗当然系好珍贵嘅，我哋要珍惜嘅生命啦。但系一个更加大嘅问题就系，到底呢个机构佢做紧乜嘢咧？今次死一只狗，下次会有咩事发生咧？即使系为只狗，都应该珍惜，都应该系应该纠结喺呢件事上面。 我唔系话啲大陆嗰啲网民就系话，喂，一条狗啫，使唔使啊？即係好多好多大陸網民就係有啲咁嘅反應。 因為咧，如果你真真正正同大陸人講嘢咧，之所以唔埋單咧，就係有啲嘢你永遠係講唔清，同埋你講咧，佢係覺得無論佢讀幾多書咧，佢係唔了解嘅。即係雖然佢可能讀嘅書比我哋更加多嚇，讀書啫我講。嗱，我自己咧就讀緊翻譯嘅，一路都嚇。我夜晚有即係我夜晚讀書啦，有個老師英文非常好。我第一次見佢嗰時候，我以為係新加坡人嚇，因為佢英文非常好。咁但係後來聽下，我知佢係 come from 大陸嘅，咁冇問題嚇，即係任何國家嘅人都冇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有一次我哋講起流浪狗，咁於是咁佢就好大惑不解，同埋佢覺得好反感，因為我哋讀睇緊一份文章，咁嗰篇文章就話唔好拋棄流浪狗，佢話有冇搞錯啊？喂，狗啫嘛，我有乜理由啊？如果我要養一隻狗係一個 commitment 嚟㗎，佢話你估係一個人啊？佢話人啊，有乜嘢嘅情形啊？喺冇辦法之下都冇辦法啦，我都會盡量養佢。佢話：但狗啫嘛，邊個話規定我一定要養佢，養到佢直至終老噶？咁於是我就即刻舉手啦。我話你講得唔啱喎，因為呢個係澳洲價值咯。我話生命係好重要嘅，你唔中意佢你就唔好養佢。我話你亦都應該教你啲細路係咁。咁佢當然好唔 like。佢話：我認為你講嘅嘢好錯咯，冇人可以保證我會唔會有時間或者有精力有能力去養。我話：如果你唔保證，你咪唔好開始養咯。佢話：咁我中意養呢個係我嘅 right。嗱，佢當時就講 right。嗱，於是你會覺得一來佢又係老師啦嚇，好後生啊，其實佢係 國語同你講定用英文？ 哦，我哋全部講英文，因為佢係英文非常，即係我哋係講英文，上緊堂係講英文，但即係你會明白佢英文咁好，佢讀書小極都有限啦，而且我知佢喺大陸係醫生嚟嘅。 嗯， 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之高的人，他说他好像考试是差不多澳洲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高分的。 嗯， 但是你会发觉你不得说的那些价值呢，他直情是觉得非常反感，因为我又 challenge 他咯。我直情说，我说你没有想清楚，你不好养，你不要叫你的小孩养咯。我说这个是一个教育来的嘛，我说他多反感啊，我当然也不会表示好感啦，但我就觉得唉，佢都唔係冇讀過書，佢英文仲叫做咁好，凡係佢英文學習嘅，一定係佢哋嗰啲 articles 嚟噶嘛？你會覺得咁你個價值喺邊？仲有你發覺溝通唔到噶，講唔明噶，佢唔會信你噶，佢覺得你好老土。 點同咧？佢嗰啲狗喺故鄉裏邊係愛嚟吃噶嘛？ 唔係，但係我會覺得個問題就係你都叫做喺呢個社會咁耐，佢個細路女，佢自己有個女喺呢度長大嘅，佢完全係。你不知道他，你覺得他是澳洲的一份子，所以你會覺得為什麼你會這樣提？ not to mention 呢样，我会觉得其实好多价值都系好唔同。 简单啲讲啦，咁如果大陆网民佢哋或者头先思华讲你嗰你嗰位 老师 啦，就系、是。你從一種功利主義，所謂老師就係從一種功利主義復， 好 功利主義出發咯。咁功利主義如果你喺係講極都講唔通嘅一種哲學嚟嘅，基本上咁，因為我哋相信人權噶嘛。咁我哋咁你講得人權，你就唔可以用功利主義去，即係話我哋相信有一啲嘢唔可以去衡量佢嗰個利益嘅，即係譬如一個人嘅。人的人權，一個人的價值，而我們將這種價值伸延了去動物身上，這個應該是文明的發展的方向來的，就是我們會將我們那個關顧的圈子越擴越大，那這些抽象的事不說那麼多啦，就大致上是這樣咯。 所以呢都要很小心去留意呢，我不是完全無意是針對任何來自中國的人，但是呢你會發覺就算他住在一個文明社會裡多久，而他的學業或者他學習的能力，或者他的英文，或者他的任何的學業上的水平有多高呢，其實是一個危險來的。你想想咁多，如果咁樣價值嘅人，佢嚟到呢個地區，佢考曬入籍試下，裏邊要考價值、考權利、考公民義務權利，但係其實佢一啲都冇感染到。當我上堂嘅時候，我好明顯地覺得，因為我身邊大部分都係大陸嘅同學咧，佢完全係恥笑呢個國家嗰啲文明價值嘅，佢哋係完全係一種恥笑、可笑，覺得你哋係老土兼。我想他们不是觉得你扮嘢，他觉得你蠢。于是你会觉得如果太多一些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第一我们受污染，因为我跟他一样样，人家会觉得你是同一分子。第二呢，这个社会的价值会被他们是弄崩，即是整崩崩坏。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所以我会特别痛心于香港如果有太多这些这完全没有文明价值的人是参与了，香港啊，梗係折墮緊啦！我覺得連澳洲都係有危機，甚至好多西方國家而家都係感受到呢個危機嘅。 Quote 翻甘地一句至理名言啦，佢話：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its moral progress can be judged by the way its animals are treated。即係中文就係話一個國家嘅偉大程度同埋呢個道德。道德去到邊一個個層面咧，就係睇下佢哋點樣去處理佢哋嘅動物咁樣啦，即係點樣去即係咁，如果對待點樣對待啲動物咁樣啦，即係你睇翻原來哦，大陸如果係即係如果係即係依個係你依個老師嘅睇法嘅想法係即係中國。即係一般人的一啲嘅想法嘅時候，即係都想同翻香港嘅大眾講，就係你而家嘅宗主角就係中國咯咁樣。 唔知你哋兩位有冇睇到一篇文章係阿林記寫嘅咧？其實佢寫得好好，同埋好感性嘅。佢就話香港人咧就似呢一條狗，好想有人救佢嚇，亦都搏命努力地想逃出生天。最後其他人咧望佢，但係冇救到佢，逃唔走，然後就俾一架中港列車所剪閉。咁佢話佢自己睇到之後，佢哋喺度，即係佢話喺度喊啊！因為我諗佢係反射到我哋香港人嗰種無奈，嗰種冇得救，而又有一啲所謂高速嘅要鏟死你嗰種嘅痛苦。咁所以即係都其實係幾悲涼。 希望啦，大家喺月台上面嘅人咧，我諗我哋都可以話自己係月台上面嘅人咧，我哋可以或者係好似頭先阿唐水咁講，係著住衫嘅職員咁樣。我哋喺依個如果依件事再發生嘅話，不是發生在一隻狗身上，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者是拖下去而講緊我哋民主進度裏邊，或者是我哋去爭取依個嘅真正嘅普選依件事上邊，我哋扮演住依個角色，我哋可以做啲咩咧？我哋係咪做嗰班喺月台上邊係拎住個電話去影 YouTube 嘅人咧？定還是即係唔出聲，但係我哋係嗰班即係著住，如果我哋著住制服嘅嗰啲職員嘅時候，我哋係咪即係可以跳落去一個無畏嘅精神，我哋去救呢條狗咧，即係救我哋自己咧咁樣。咁大家諗下啦咁樣。咁今日咧呢個南風窗嘅時間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啊，拜拜。 拜拜。